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义士还乡尽锦衣啊。咁一听到呢个咁慷慨激昂嘅题目咧，我相信好多观众心里边咧都感到好畅快嘅。嗱，呢个题目咧唔系咁样解嘅，咁啊一阵间咧就会再解释嘅。咁呢一个今集嘅内容咧，我哋主要咧就会讲复国同埋相关嘅复国运动。当然，复国运动部分咧都系有建国运动相关嘅一啲嘅话题同埋论述嘅。咁我哋讲嘅咧都系我哋战队嚟嘅，咁就系乐言啦、嘉齐啦、小毛啦，同埋我咧同大家咧就讲呢一个话题嘅。咁啊，都系来自一啲诗歌啦、诗句啦。咁今次系嚟自李白嘅 李白嘅《月中幻古》啦。咁呢首诗咧就我觉得好有讽刺意味嘅。咁啊，传闻就系越王勾践破吴归啊，大家记得越王嗰个故仔啦，系啊，跟住咧，义士还乡尽锦衣，跟住宫女如花满春殿，跟住紫金唯有借孤飞，嗰啲旧嘅殿宇就败落咗啦。咁但系嗰个义士还乡尽锦衣，大家谂下，你会记得啲咩咧？就系阿项羽讲啊，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咁佢而家真系服咗国啦。咁好威咁樣返返去成為咗富貴之士，穿著錦衣咩意思呢？咁一個復國者，佢復完國之後，佢哋原來係返去享榮華富貴。 咁呢、這個意象就好得意啦，即係出發嘅時候係抱住一個愛國啦、為民族嘅心情啊嘛，但翻嚟就變咗錦衣衞喎，係咪？盡錦衣啊嘛，即係係咪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首先要有錦衣，然後要有宮女，兩樣都齊曬啦，咁就 OK 啦。成立儲秀宮啦，係咪？即係其實可能出去嘅時候咧，我哋諗緊嘅就係好多復國嘅故事咧。佢出去嘅時候可能係好似以前書生考狀元咁樣，咁啊屋企有個糟糠等緊佢啦，係嘛？即係一個真係寒門嘅。可能是一個純粹是為住一個遠大的理想，抱住一個愛國、救國、救民的心出發，但是成為了一個真是復國的英雄了。甚至乎哇，入埋呢個金銮殿做埋皇帝之後，他仲記唔記得咗佢初衷呢？定因為他已經將他的追求去咗第二樣嘢呢？這個可能就是我哋好想喺今晚討論嘅東西。 其實今日個題目呢，你見到係一個好大反差嘅，即係前面係好悲壯嘅，即係我哋睇翻人類歷史裏面唔同地方東西文化裏面嘅一啲復國嘅故事。東亞嘅代表好明顯就係講緊可能係韓國啦，咁可能喺西方嘅世界，我哋會可能等陣間都可以講猶太嘅復國嘅故事。其實你見到早期佢哋都用好多文化上嘅書寫啦，或者可能係一啲軍事嘅行動啦，好悲壯地去點樣去追求一個民族嘅理想咯，但後尾究竟個故事發展落去係咪咁如願咧？係咪就係、是、佢哋嗰種夢想就達到實現，咁世界有和平，咁民族又大同咧？就似乎好多時候嘅結果完全係相反嘅。咁正正 中間嗰個反思，我哋一陣間會一步一步咁樣展開嚟講落去。咁嗱，即係我哋話月中濫古，濫古咧就一定係咁寫嘅，即係濫古或者懷古咧，就一定係古今之間嘅巨大差異啦。咁有啲嘅古今金色之悲或者鼠嚟之悲啦，就係話即係有啲嘢變化咗，而家啲嘢冇曬啦。咁所以其實咧兩樣嘢都係同一個感受嘅，就係復國咧就係而家啲嘢冇咗，我要翻轉頭。咁但係到我翻咗成功咗之後咧，最尾亦都係乜都冇。咁所以歷史或者時代嘅洪流嗰點咧，李白寫得好就係喺呢一個段嘅部分。咁但係咧對於世人嚟講，關心嘅就唔係最尾變翻到借孤飛嘅部分，而係立國嘅部分。你唔好理之後係咪借孤周圍飛，但係我都要立國或者要復國。嗱，呢一點咧背後係咩咧？就係話你會見到每一個國家嘅歷史咧，每一個國家用國別史去處理嘅話咧，一定有一個建國論述，或者有一個如果佢係要復國，就係、是、一個重大嘅復國論述喺中間部分有個轉折位，然後話我哋重新復興振作起嚟，變翻一個世界最強嘅地方，或者某個區域最強嘅一個文明，咁樣個角度去做。咁所以呢一個嘅論述嘅搖擺裏面咧，建國嘅神話或者建國論述或者復國論述咧，係一個好關鍵嘅位置。我哋處理越王勾践亦都係咁處理。我哋話越王勾践就係一個個人係嘛，點樣要克服自己嘅榮辱感，然後轉移成為一個對國家復興嘅榮辱感。成功嘅一個例子，所以我哋本身論述就係咁，我哋好習慣。如果用中國本身論述咧，一處理呢啲問題咧，我哋就慷慨激昂。所以但係呢樣嘢係咪有問題咧？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再諗。但係我哋先講下唔同地方嘅一啲真係有存在嘅復國論述先。 唔係咁，其實我哋睇翻中國歷史裏面，我哋成日講反清復明啊，反 左腳反復，右腳清明。 咪左腳重樣嘅， 重樣，穩陣啲。 點知一場咗就係重樣係嘛？唉、哎，真係好反高質。 其實我哋睇到，我哋成日喺嗰個民間嘅理解或者係我哋嘅歷史嘅記憶裏面，我哋成日會強調呢一種係一種好值得推崇嘅精神嚟嘅、嗯。因為其實嗰個前代咧係俾咗好多想像俾當時候嗰啲可能遺民啦或者遺臣啦。咁所以舉個例喺去到清初嘅時候，點解我哋成日見到一大堆嘅名遺臣、榮遺民去做好多可能歷史嘅記載啦，或者可能寫好多嘅名士嘅書寫啦，去某一個程度上，佢希望有個機會喺文化上可以可以復國啦。咁當然係投資落去，亦都可能會捐錢去，可能投資一啲軍事嘅運動，可能周圍揾啲姓朱嘅嗰啲皇親國戚去揾復國啦。咁喺朝鮮裏面，我哋成日見到喺清初嘅時候，有位最犀利嘅國王叫孝宗啦，佢長期幻想住自己可以訓練朝鮮30,000大軍，就可以幫助明朝復國嘅。咁呢個就好典型 火槍隊嚟， 係啦，嗰隊火槍隊 必須要交代咧，就係大家可以咧上網睇翻咧《韓國乾坤四圍遊》咧，我哋記過就喺南韓山城嗰時咧就講過， 又係呢四個， 呢啲咁遠古嘅節目就唔好再拎出嚟講啦， 可能已經冇。 不過我哋講啲近代少少最悲壯嘅韓國歷史，就當然講緊喺1910年大韓帝國被迫合併去日本帝國之後嗰個歷史啦。咁其實隨即啦，喺美國啦，喺東北啦，中國東北啦，喺中國嘅上海一帶咧，其實就開始有唔同種類嘅革命或者所謂嘅光復嘅運動。咁其中其實喺中國嘅部分個出力係最多嘅，因為喺軍事上佢哋得到國民黨早期係好曖昧地唔支持啦，但係去到後期你會見到呢、這個韓國嘅光復軍咧，得到呢個中國國民黨嘅幫助之下咧，其實組織咗一個比較強嘅軍隊，而呢個軍隊亦都往後成為咗後來呢個大韓民國嘅軍隊一個好重要的一個元素。 敵人嘅敵人係朋友嘛， 係我哋有幅圖嘅，即係有幅圖咁，大家可以有啲記憶嘅一啲內容清楚少少啦。我哋見到喺1940年代咧，其實當時呢個大韓光復軍咧喺呢個喺重慶嘅時候咧，佢哋有好多。同國民黨好多合作嘅，其實你見到裏面嘅人咧，你分唔到邊係韓國人，邊個係中國人嚟。唯一分別咧就心口咧，佢哋有啲人咧係有個韓國嘅國旗，因為變咗當時候咧，其實韓國嗰個復國嘅運動咧係好依賴住中國嘅支援嘅。咁啊，講緊國民黨嘅支援，其實呢個好有趣嘅就係呢個係好正，即係好正當嘅一個歷史嘅論述啦。但喺50年代，當韓國建國之後咧，其實呢一段嘅臨時政府嘅歷史咧，唔係咁正面地得到回應嘅。咁呢個或者小毛都可以補充啦，當時候嗰個事情嘅發生。但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好多呢啲嘅國家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係尋求所謂經過殖民地嘅歷史，經過可能軍國主義嘅歷史之後，佢哋嘗試去揾呢個資源。 呢度我補一補一點，即係韓國軍翻1940年呢一個時段喺二次世界大戰白人抗戰嘅狀況度出現，其實好重要，因為韓國或者當時嘅韓國咧係日本嘅管理之下，無論係日本又好，當時台灣都好咧，其實你要計嘅話咧，佢究竟係戰勝國定係戰敗國？佢係一部分喺當時有一個好大嘅巨大嘅爭議，你參唔參加進當時嘅討論裏邊都係一個好大嘅爭議。咁但係。你會見到喺歷史裏面就係韓國嘅人係曾經係組過光復軍，曾經參與進去即係抗戰裏面。咁所以呢一點其實要被記錄嘅。咁但係如正話樂言所講啦，佢嘅記錄係被有冇被正面處理咧，或者有冇認真地處理咧？喺當時好似係有失落。 中華民國時代嘅中國咧，可以話係全世界好多地方嘅復國者嘅俱樂部嚟，好多 就係上海。我就啱啱想講呢度，你繼續， 我覺得好有趣一件事啊！即係可能唔同嘅復國者坐喺個酒吧裏邊傾傾下偈咁樣。 我復 你復又復， 其實我最衰，我復啊，有啲復阿伯我。 即係我哋一路咁樣講落嚟個脈絡好緊要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講緊復國嘅話咧，頭先阿卓然講話，我哋歌頌緊啲乜嘢？點解我哋要講越王勾踐？即係越王勾踐嘅古仔有咩特別咧？咪就係一日到黑瞓喺堆柴上面咯，係咪？然後起身就係舐下個膽咯，咁樣係咪？然後就話記住我受過咁嘅苦，跟住就話佢10年身罪，10年教養，然後就復仇成功啦。即係好強調， 仲攞翻西施翻嚟添。 冇錯啦，有美女啦， 必須要 啦，必須要，最緊要係呢樣嘢係咪？處手工係咪？即係其實佢最緊要嘅，佢就係想講。如果我唔見咗嘅嘢，我要親手攞翻呢個觀念，就係我哋復國入邊書寫最重要， 即係復仇觀啦。係 啦，係啦，冇錯，即係而呢個復仇係同你嗰個愛國啦、民族主義嘅伸張咧，喺成個現代嘅世界嘅歷史入邊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可以話係成個論述嘅主軸。但係更加緊要嘅就係頭先，無論係 阿樂言講到話韓國嘅光復運動或者復國運動喺中國啦，或者加齊頭先都提到啦，喺中華民國嘅嗰個時代，哇，好似俱樂部咁樣。其實好多嘅重要嘅民族嘅志士，我諗同個亞洲嘅嗰個革命係有密切嘅關係， 嗯、 即係喺個咁嚴密嘅帝國主義嘅侵略啦，嗰啲咁樣乜乜總督府啊、乜乜總督府嘅嗰個監控底下，好似我哋之前都講過話，譬如日本喺韓國嘅統治，你要用嗰啲咁樣嘅即係憲兵形式。而嗰啲憲兵係爪牙式嘅，即係好好闖位式嗰種咁嘅管治，係、權力大到係完全冇曬法治嘅，佢自己就係個法律嚟㗎啦。咁嘅情況底下，你點樣可以尋求一個獨立嘅運動咧？咁你韓國嘅光復運動都冇辦法喺韓國本土做，你要去中國。咁頭先阿樂言話：，小毛你補充一下啦，咁樣我就奉命補充少少啫。咁樣講，即係有啲嘢幾得意，譬如話我點解曖昧法咧？咁樣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啱啱成立嘅時候，就揾孫中山幫手。咁啊，孫中山就話：啊，而家我哋淨係得廣東一個省，咁乜都做唔到咁樣。想借軍隊冇軍隊，想借地搞軍事訓練學校冇地方俾你，想借錢都冇錢，乜都冇，淨係得一個 agreement 就係話我哋互相承認對方嘅官方地位啦。咁啊，咁把鬼咩嗰啲咁嘅嘢，咁但實質嘅一啲支援就後面 follow up 嚟啦。譬如話一路依附住佢，跟住佢入重慶。所以先有頭先阿樂言講嘅朝鮮光復軍嘅故事。 所以去到蔣介石時代，因為佢哋發現咗韓國嘅嗰、那個嗰、那個佢哋嗰個革命精神好強烈啊，好鼓動到當時候國軍嗰個力量咧。咁所以咧，佢哋就引入咗去俾呢個國民黨直接去呢個領導。咁去到四三四四年咧，就因為佢哋太犀利啦，所以就根本控制唔到啦，就開始容許佢哋自己獨立行事，就成為咗一個喺歷史上好出名嘅一段軍事歷史故事。 所以我諗其實韓國復國咧，即係講多一句仔就係、是、你睇佢個復國唔係淨係。復韓國咁簡單，佢同中國嘅復國運動都有密切嘅關係。如果我哋將辛亥革命睇成係中國嘅復國運動，然後近一百年都係處於一個革命同埋尋求自強嘅道路上面，我哋講到1920年代啲咩大革命時代啊，甚至乎抗日戰爭入面，你都見到有韓國嘅軍人係為中國嘅革命同埋抗日戰爭而奉獻咗生命。 韓國要復國啦，低俄要復國啦，越南要復國啦，菲律賓要復國啦，周圍都要復國。咁大家喺曬上海啊，或者香港一齊搞。咁啊，復國者俱樂部。咁啊，下一節咧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講起復國運動咧，我諗起大約十年前我自己睇過一本我覺得好有趣嘅書，嗰本叫《獨立建國操作手冊》定唔知，總之係《獨立建國手冊》。咁咧佢裏邊講咗好多嗰啲嘅獨立建國 手冊教呢啲嘢， 好勁，好 technical， 好勁，教人點獨立， 係啊， 可以過， 佢仲要 可以出到咁樣啲書， 有個書套噶，佢硬皮質。嗰陣時梗係，佢唔係香港出嘅。 哦，咁就得啦，唔係香港得。 係咯。 當時香港都應該出到嘅，但係嗰啲唔講。等嗱就獨立建國手冊咧，佢勁啊！佢講咩咧？佢又建國有好多方法，好多毛嘅，好多毛。佢其中有啲國家佢話咧，就係正話上一節阿小木講到嘅，就係有人承認，佢就係互聯網度有個 web page 話我建立咗個國家。 咁而家嗰啲郵筒上面， 喺個郵台嗰度北海。自己建立咗個國 係啦，然後咧有個佢亦都可以喺架船，有架自己嘅艇仔啊，佢有咁有個木筏咧，佢自己樹枝旗就係浮動建國 ，OK 喎， 係啊，浮動建國，即係都即係個浮中嘅浮城咁樣，佢就浮動，哇！我係建國，咁你要征服佢都唔容易噶嘛， 梗係啦，大佬，佢個國土就係 係啦，冇錯，然後佢話佢係，然後佢咧佢有曬嗰啲嘅憲法啦，佢有曬模式，佢話佢係。 仲印埋郵票啊，出埋銀仔啊， 一攬 嗰啲， 有貨幣。 所以其實你哋都睇我本書啊，根本上就係大家都對於 唔係我係睇新聞，好似留意到一啲 咁。所以呢個本操獨立嘅個操作手冊咧，對嚟講係好得意嘅，即係佢 唔好講呢啲咁精心嘅，我就睇啲 pop culture， 睇啲哆啦 A 夢，哆啦 A 夢好舊嗰啲版本啦，就曾經有一個一集咧，就係講有一個道具咧，就係建國機器建國機器就係你喺個地下畫一個圈咧，嗰個就係你的國 家。哦，嗰、那個就係你嘅領土。 係啊，哇，幾開心啊！ 我睇過，睇過。 嗱，就係、是、我想講，就係我哋嗰個想像，嗰、那個建國想像咧，停留咗喺你要有個軍隊，你要打贏某啲嘢嚇，然後要殺曬嗰度啲人去做。但係喺嗰個佢哋而家個獨立建國嘅想像裏面，好多咧係一種所謂建構主義裏邊啊嚇嘅東西。嗰建構主義裏邊個觀點就係話我 control。即係樣嘢，我認為嗰樣嘢，而我喺嗰樣嘢裏面我接受、我認受，而我得到滿足，或者我承認嗰樣嘢而成為我嘅生命重要嘅部分嘅， 嗰樣嘢就自然係有效嘅，唔一定係要你 endorse 佢接受或者法律或咩，我覺得嗰樣嘢有效，嗰樣嘢就會有效。咁所以建國嗰樣嘢咧，冇辦法唔係咁諗嘅。嗱，我嘅個人觀感啦，就係你一係咧好似明朝嘅士大夫咁嘅狀況，就係話你受到暴虐，你自虐，即係話你冇辦法對抗佢，你唯有用自虐嘅方式去處理身邊好多嘢，所以你會自虐自己啦。你會同文人自己鬥啦，自虐嘅你身邊嘅文人啦。點解會咁嘅情況呢？係因為你冇辦法同增強嘅暴力所對抗。第二方法係咩呢？你走出嚟，用另外一種方式，用文化，用各種各樣嘅方式去講你嘅建國故事。咁呢個咧係我睇裏面復國運動裏面常見嘅啲嘢。 不過我哋其實而家講呢個復國嘅問題咧，往往同建國啊、同獨立咧拉上啲關係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近代嘅一個概念。咁點解我哋要咁講？嗱，如果你唔係被殖民、被人侵略嘅話，你就就冇一個叫獨立嗰個必要。因為你之前係一個自己嘅整體一個國家民族咁樣，咁然後你被侵略、被人控制、被殖民，你就要去擺脱佢，然後就獨立出嚟。咁所以都係一種復國嘅運動。我哋即係建國嘅話，如果你之前唔係一個國家，或者唔係一個朝代、一個整體，你就唔會要去建立翻啊，即係一個既有嘅嘢。咁所以係嗰個復嗰個問題。同埋呢個建嗰個關係咧，喺近現代嗰啲民族國家嘅建構，佢哋無論係神話又好，成個運動都好，即係都係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我哋 observe 到出嚟一個情況。嗱，同中國傳統嗰個我哋因為中國叫做朝代噶嘛，每個朝代其實可以話係屬於一家一姓一個統治嘅家族咧，佢哋去控制嘅一個政體。咁你嗰個政體滅亡咗，咁同你所謂國家民族嗰個關係究竟係咩一回事？ 只係一條自亂輕衰嘅物。 係啊，即係我點樣去理解呢樣嘢？嗱，其實清朝進入中國，中國已經亡咗國噶，係咪？即係如果你話漢人嘅政治就已經係俾另一個，即係同日本侵略中國，然後去控制中國嘅地方，其實嗰個分別其實唔係好大啊。咁但係我哋到民國建立，咁我哋點樣去諗？點解要推翻呢個清朝建立翻民國咧？咁呢個都係同我哋本民族嗰個理解嗰個關係。咁但係我哋點解會漢人啦？點會理解自己一個民族？其實都好大程度上係一個我哋受到可能西方嘅影響，甚至乎可能頭先阿小毛講嘅講法，就係我哋可能見到鄰國好多地方佢哋係搞緊佢哋嘅復國運動又好，獨立運動又好，係受到一啲感悟啊。咁當然中國人自己都有睇法啦。咁但係嗰種互相嘅影響，其實我哋現代要睇我哋所謂嘅國家民族講，即係復國啊、獨立啊等等嘅運動，我哋其實唔可以忘記呢啲即係國際之間嗰個互為影響嗰個關係。 咁所以其實用呢個歐洲十九世紀嘅情況咧，我哋就可以睇到究竟佢哋嗰個復國嘅時候，佢哋需要必要有啲咩元素？嗰啲元素點樣慢慢一步一步去建構出嚟，令到佢哋覺得啊，我哋有一日，我哋真係要喺某個地方去復建我哋嘅國家。 所以建立嗰啲元素之前，我哋可能就要有個論述誕生，所以有先有個文化嘅狀況，你先至會有所謂實質嘅行動啊。 係啊，譬如話頭先阿嘉齊提咗一點好緊要就係點樣去令到嗰個民族自覺自己係一個民族。 嗯。 即係我覺得呢個歷史係有趣嘅，即係我可能講兩個小故事，試下去 follow 落去，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大家有啲睇法。第一就係我講下印尼嘅歷史，即係好簡單。譬如印尼我哋知道嘅，佢好古老嘅時候有一個國家叫室利佛世。好多時我哋講印尼嘅歷史咧，即係睇東南亞史都由嗰度開始睇嘅。咁室利佛世之後比較大嘅。比較象徵到印尼嘅大帝國就係滿者白兒啦。咁但係印尼呢個觀念咧，即係 Indonesia 呢個觀念咧，其實係十四世紀先至慢慢出現。咁大家如果知道印尼史都知道，其實一路以嚟佢都係一個港口就係一個國家。 係， 即係譬如我哋睇嗰啲咩星初星攬啊，泗水係啦，泗水就係啦，泗水就好典型喺中國人有記錄入面，佢係一個其實佢港口嚟嘅啫嘛，但係佢就係一個國家嚟嘅。咁佢隔離就係嗰啲咩馬打南啊嗰啲大啲嘅國家啦。咁後來呢啲咁樣嘅小嘅城邦啦、港口國家，慢慢再擴展佢嘅領土，而逐漸有一啲 identity 出現。但係要一個整個印尼嘅觀念出現咧，係要去到十四世紀，滿者白兒有一個好重要嘅丞相，即係我叫首相啦嚇，佢叫加查馬達。咁所以印尼咧，1949年正式獨立之後，第一間嘅國立嘅大學就係加查馬達大學，就係紀念佢。佢就係提出一個所謂泛印度尼西亞運動，就係話喺成個我哋而家講緊嘅河屬東印度群島嗰度，全部嘅島都係叫 Indonesia。 咁呢個係一個要好幾百年先至慢慢累積到嘅一個對於民族嘅觀念。就好似頭先嘉齊講，即係如果我哋講緊話反清嘅革命係建立一個新嘅中國，咁點解後來國民黨成就咗嘅中華民國又要用五族共和呢？大家明白嘅，嗰個係好現實嚟嘅。如果我哋淨係標榜漢本族本位嘅話咧，嗰啲咩新疆啊、西藏就甩曬出去。 嗯， 咁我哋嘅中國咪四分五裂咯。 嗯， 咁你一定要跨翻住佢噶嘛。所以連呢一個搞漢族本位革命嘅孫中山都要用翻立憲派楊道講嘅五族共和嚟到跨翻死個中國。咁呢一個咁嘅論述就睇到其實民族嘅觀念係可以好彈性。 嗯， 咁另外一個故事就係可能關於菲律賓嘅國父黎薩。 嗯， 即係佢想點樣？呢、這個就回應阿卓然所講，佢點樣去嘗試去接觸所謂復國嘅運動？ 嗯， 咁佢係一個詩人啦，佢係一個眼科醫生啦。咁但係好得意喎，佢係菲律賓係受西班牙統治嘛。 嗯， 但係佢成長佢受教育嘅過程其實喺馬德里大學佢讀醫。 嗯， 咁然後就嚟個香港做咗半年嘅眼科醫生啦。 嗯， 啊、就喺、是、呢個列拿士地台所以我哋都到而家都仲知道佢有呢個故事噶嘛。我仲成日喺度搞爛 g 話啊，你估佢有冇同當年同孫中山相遇過咧？如果有嘅就係兩個國父級嘅人馬係可能識㗎，有兩個都讀醫喎，仲 大家同行啊？ 同行係啊。咁但係黎薩後來佢最後佢選擇咗有一次魯迅咯，佢寫小説嚟對鼓勵究竟菲律賓人嘅 identity 係乜嘢？ 嗯， 咁佢有兩部好出名嘅小説，第一部叫《不許犯我》。咁嘅比較象徵到佢嗰陣時仲有一種比較傾向改革派嘅思想。 嗯， 但係不許犯我嘅下集咧就係呢一個起義者。咁、不許犯我入面嘅主角就係伊亞納，伊亞納就係一個由細到大都係俾嗰啲菲律賓嘅西班牙教士打啊，屋企啲田俾人收曬啊嗰啲，咁嚟到去突顯嗰個菲律賓點樣俾西班牙殘暴統治，然後要燃起菲律賓民族嘅復國嘅嗰個觀念。但佢原本唔係爭取獨立嘅，佢想爭取係喺菲律賓喺西班牙嘅國會入邊有一個屬於正式省份嘅位置，從而爭取菲律賓更加多嘅權益。但佢發覺呢樣嘢唔 work 嘅，因為根本個暴政係唔會理你嘅。於是喺第二部小説嘅起義者入面咧，呢、這個伊亞納就化名變成咗一個叫直蒙嘅人，佢翻嚟就係搞暴力革命啦。但係到最後嘅小説嘅結局都係呢、這個革命都係唔成功。咁其實呢兩本小説係貫穿咗個咩主脈呢？就係、是、黎薩嘗試去尋求復國嘅嗰個道路入面咧。其實佢個思想係經歷咗好多嘅轉變，佢一路喺度徘徊緊喺究竟我應該係一個和理非嘅運動形式啊，定一個比較激烈嘅運動形式？而佢最後嘅決定係咩呢？佢都係選擇翻同革命割席。 嗯， 咁因為菲律賓當時最重要嘅革命組織就係卡提普南啊。咁後來我哋知道1898年之後嘅革命運動都係由佢帶領嘅。咁但係1898年嘅黎薩已經係俾人槍斃咗。係啊，即係佢臨死之前寫咗絕命詩，就係話佢要警告所有菲律賓嘅國民，我哋係有我哋嘅歷史同埋文化，但係我哋唔需要用一個咁嘅暴力革命嘅形式去成就呢一樣嘢。呢、這個就係佢思考咗30多年嘅人生，佢最後得嘅結論。即係我覺得係感動嘅件事，因為佢用有一個文學作品去話俾人聽，究竟個 identity 係點樣冒著出嚟。 所以其實成個喺韓國喺日據時期，佢 都有啲似呢樣嘢， 一樣嘅。其實因為韓國人嘅文字好多時係用漢字書寫啦，特別係精英分子。咁啊，民間一啲婦孺咧，佢哋就用所謂我哋而家中文叫諺文嘅東西，其實即係 Hangul， 即係韓字啦。其實呢啲嘅字咧喺19世紀以前係唔興嘅。咁但係去到日據時期咧，韓國嘅一啲嘅留翻喺韓國嘅朝鮮半島嘅人，佢哋開始思考。我哋如果我哋繼續唔去揾一個我哋自己嘅民族嘅文字，我哋繼續用漢字，甚至用日文去繼續去生活、繼續去教育，或者繼續去傳承佢哋嘅文化，咁下一步會點樣呢？咁因此咧喺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咧，就喺朝鮮半島就成立咗所謂朝鮮語學會，咁啊用學術嘅名義咧就去鼓勵語言嘅教育，咁啊鼓勵大家要去學習韓文啦。咁呢個圖裏邊咧就係佢哋其中一期嘅一個朝鮮語學會嘅韓文。咁其實我特別想講諺文呢個字咧，其實韓文叫 Hangul， 第一個字係 Hang 咧，咁我哋就以為係解韓啦。其實同時間佢喺本位字裏邊其實有嘅意思就代表住佢係第一啦，或者係大嘅意思。其實就有一個意識就話啊，我哋如果要將個民族去復興咧，我哋真係要尋回我哋自己嘅文字，將我哋嘅文字、我哋嘅語言去重組出嚟，去抗衡呢個所謂嘅日本嘅帝國啦，或者抗衡漢字嘅歷史啦。因為始終漢字對個民族嘅 identity 影響係非常之深遠嘅。 首先，所以我哋講論述復 國運動嘅時候，點解我哋會講咗去一個即係民族嘅覺醒啦，或者嗰個思考部分咧？其實喺亞洲嘅經驗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就係咧，其實印尼嗰個經驗好突出嘅，印度嘅經驗都好突出。一陣間我哋都會講印度，就係咩咧？就係佢哋唔覺得自己係被殖民嘅，因為咧喺 deal with 外民族，譬如對英國或者荷蘭嘅時候咧，係每一個個別嘅小嘅邦國咧去處理。咁其實佢好多時咧，邦國同邦國之間咧，其實係一個對立嘅關係，而呢個外力咧可能係幫到你，但係從呢一個互相內在互鬥嘅狀況，而見到有一個大嘅 big brother 嘅對抗者喺出面對付你咧，依個咧可能係民族覺醒嘅一個重要嘅出現嘅契機。各位觀眾好，翻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韓國古仔咧，樂言有啲補充係咪？ 其實頭先講嗰個嘅朝鮮語學會咧，其實係好明顯一個反日嘅組織嚟嘅。佢用一個學術嘅包裝啦。當然，其實佢哋主要嘅工作就編字典。佢哋係邀請唔同地方嘅人去將嗰啲即係例如啊全羅道啊慶尚道嗰啲人嘅發音咧，去記錄落嚟嗰本字典。咁但係因為1942年左右咧，就發生咗件事咧，就將佢哋所有人拉人封艇啦。 梗係拉啦，你唔講日文。 係啦，咁所以嗰本字典咧就消失咗。咁去到1945年咧，咁就喺自由新聞咧，喺10月有一日咧，佢就報道咧有件事咧，就喺有人喺首爾火車站，當時嘅漢城火車站咧，即係呢幅報紙中間嘅下邊部分嗰段好大段嘅新聞咧，佢就發話咧，佢哋咧喺個火車站嘅月台上面咧，就發現咗呢本字典嘅個原稿。咁個原稿咧就係收埋咗喺嗰個火車站度，本來可能諗住寄離開漢城咧，就避免日本人燒咗佢啦。咁就最後唔知點解就揾得翻啦。咁啊呢本字典就亦都成為咗韓國光復之後，即係建國之後，佢哋一個好重要嘅嗰個文化品質。 所以喺垃圾桶又會揾到總統部電腦啊， 唔係啊，喺吳三桂個屋企個後院度揾到金刀同玉璽啊。 嗱呢啲可能喺皇后屋企度揾到雞一降頭。 唔係呢啲好浪漫嘅嘢，就係個文化個國家俾人毀滅咗啦，咁但係文化仍然不死嘅，即係佢哋係盡咗佢哋最後嘅努力，可能係諗下當年如果部字典真係被收藏喺個火車站喺月台某個位置， 之前嗰晚擺喺度嘅咯，都話 幾大苦心啊，係咪啊？咁但係嗱，呢個亦都可能係文化上嘅 reinvention 啦，咁呢個亦都唔好不出奇。咁喺歷史上邊，其實呢啲咁類似嘅事件咧，都出現過。譬如係咩咧？譬如大家諗我哋講復國運動，好多時候都會記起以色列嘅復國運動啦。Yeah. 但其實以色列嘅復國係不止一次 嘅，喺呢個世界歷史上最長久嘅復國運動， 或者佢復過好多次嘅，係復極都肯復嘅，即係佢俾有望嘅復。咁其中一次就係俾巴比倫咧尼布甲尼撒王即係佢哋滅咗國之後咧，就俘虜到去巴比倫啊嘛。咁但係後屘就有位先知啊咁樣啦，尼希米咧就帶翻啲以色列人翻去以色列嗰度起個耶路撒冷城。咁但係喺個耶路撒冷城嘅過程當中咧，就喺個聖殿嘅位置啊，就掘到啲咩出嚟咧？就掘到陀拉，陀拉係咩？陀拉就係摩西五經。咁佢哋可能文化上邊原本大家都知道應該係同一族嘅人，咁但係喺點樣為之一個認同，為之自己嘅共同嘅信仰咁樣，佢哋就發現咧摩西五經咧原來就可以作為佢哋嗰個文化嘅源頭。咁所以重新復興翻佢哋嘅宗教啊，佢哋各種嘅禮儀嘅文化同埋一啲法律，因為五經裏面就主要係即係法律嗰啲資料為主，叫做法書啊，喺猶太世界， 即係變咗就所謂猶太教，佢唔係純粹一個單純嘅宗教，亦都係一個佢哋嘅民族，佢哋嗰個族群嘅一個好重要嘅嗰個所謂圈子文化圈子嗰個形成一個很重要依賴嘅元素。 經典突然之間會喺地下度爆出嚟。咁呢個可能係神蹟啦， 但都係嗰句啦，即、就、係、是、因為復國，因為建國好重要，所以你嗰啲係神蹟又好，真又假好咧，其實都唔重要。咁就算即係、就是、歷史書有陣時就係咁吊詭嘅，嗰個神話部分擺明係神話，但大家都仲將嗰個神話會擺喺教科書裏面，會攞嚟教，而我哋大家都知佢係神話嚟嘅，但我哋會將喺歷史書裏面去做書寫同埋講述，所以我哋冇辦法唔明，即係理解就係嗰樣嘢本身就係一個建構嘅一個過程。 唔係，我其實好唔理解一樣嘢啊！呢個打個岔就係我哋講香港甚至乎中華民國時代以嚟嘅中學教科書咧，講開中國歷史嘅時候，我哋會往往用三皇五帝啊、神龍寺啊嗰啲咁嘅神話嚟做開端。即係其實你想象下，佢哋係神話嚟。 唔係可以用歷史嘅方法好嚴謹去辨證，我最多講佢幾時開始出現，嗰、那個傳承係點，中間個神話有咩轉變，呢、這個可能係文學上面嘅一個理解多啲。但我往往會擺喺歷史上面，我諗起啲咩呢，就係、是、我睇大韓帝國呢，佢建立冇幾耐啦，其實就編咗唔少嘅教科書，就係佢哋韓國歷史嘅教科書，即係其中有幾部就係講到佢哋開頭就係、是、即係唔係棋子機子朝鮮嘅。 探軍 係啊，探軍即係佢哋用咁嘅方法嚟去建構佢本民族，又講到唐啊，或者中國其他嘅朝代點樣去侵略佢哋。咁講到日本嘅時候，好輕描淡寫啦嚇，當然，因為日本人影響好大。 喺《廢智爺世界征服者史》講翻伊兒汗國建國，佢講自己係匈奴後裔。你明白嗎？即係蒙古人，我哋匈奴後裔，即係佢拉落去講，嗰啲話係啦，即係都係嗰個草原嘅，即係但係背後就係、是。復國或者呢個觀念或者呢個神話化背後問嗰個問題，或者我哋傾緊一樣嘢就係、是，究竟復國係復咩國？ 係 咩復嘅係誰的國？誰人嘅國？每一個人都係想像嘅，嗰、那個復國觀念本身係想像嘅，係虛構。咁但係我哋團結咗大家去復國啦。咁但係其實出產咗係一個咩產物咧？佢必然係一個到到真係復國啦嘅時候，就必然係一個爭議或者真正要埋單計數嘅時候個問題嘅開端。咁喺復國運動之後咧，我哋會見到好多個國家咧。處於一個後復國時期咧，都有各種各樣嘅問題係產生。 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即係聽頭先咁多位論述啦，如果我哋講緊話一個民族點樣出現，民族出現嘅原因當然可以好多，我哋頭先都講咗啲啦。咁但係最重要除咗血緣之外咧，其實有啲嘢比血緣係重要得多，特別喺亞洲嗰啲好多民族嘅地域。即係譬如佢舉個簡單例子，好似印度。 係印度。 喂，其實印度究竟係咩嚟？即係印度其實就係嗰個南亞次大陸嗰個大嘅半島上面一大扎根本分唔到個國家名嘅，譬如你嚟睇中國，中國以前叫做五天族，我覺得呢個名真係好少不得了，即係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其實係咪真係印度分咗做五個國家？唔係啊，係中國人都唔知佢分咗幾多個。 大概數住五個。 係啊，就話五個，即係話好多。咁但係佢點解都會叫佢做天竺呢？其實係一個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純粹只係地理上表達呢個地方叫印度。咁但係入面嗰啲民族啊， 即係佢唔係一個印度， 其實唔 係 一個印度 啊， 即係真係講印度古仔咧，你要知道地理地緣上計咧，上面就係喜馬拉雅山脈啦、昆崙山脈啦、昆崙富十山脈啦，嗰堆打橫擋啦，上面係天山啦，擋曬嘅，根本同中國嗰邊係唔拉架。咁由嗰邊一出咧就係、是。興都富十啦，即係印度嘅邊界、阿富汗邊界嗰度。咁、我哋話古印度之後咧，包埋阿富汗個範圍喺裏面。咁所以其實嗰個洞口咧，巨大個地方大到咧，基本上就係一個可以擺好多個民族、好多個國家入去嘅。 咁啊，次大陸咯， 而不斷亦都有日外民族入去，又入咗去定居，入咗去定居，一波波咁入去。咁所以正話小毛講咗，嗰、那個佢構成嘅部分，種族啦、語言啦、文化混雜咧，係非常之複雜。 但印度而家官方語言廿幾種，即係如果我哋最聽得最多嘅，定烏爾都語啦、印地語啦、孟加拉語啦，全部都係。 如果地鐵要播曬，我諗都要落車啦。 哇！大件事啦，直頭係。喂，嗱，即係講個古仔就係，譬如話，我哋睇印度嗰個民族嘅出現，頭先咁多位都提過外力啊，特別係卓賢都提到外力點樣導致到一個民族慢慢可能會融入。即係如果嗱，你印度咧，佢點樣 define 民族呢？最明顯嘅例子，我哋緊扣翻印巴分治嗰個例子就可以説明點解一個印度會變成今日嘅印度、孟加拉同巴基斯坦三個國家。其實最重要就係因為兩個民族論嘅出現，即係國大黨入面本來咧就係一個好典型嘅，就係印度就是一個民族嘅觀念。但係信呢一個伊斯蘭教嘅國大黨嘅黨員喺真立，即係後來巴基斯坦嘅開國總統啦，佢嘅領導底下咧，佢哋慢慢越嚟越質疑究竟印度係唔係單一嘅民族。咁佢哋就開始去 define 啦。原來信印度教嘅印度人同信伊斯蘭教嘅印度人，基本上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民族嚟。 復誰的國 係啦，咁呢個就係復誰的國嘅問題啦。當喺英國嘅統治底下，我哋而家要獨立啦。去到最後一任英國駐印度嘅總督就係蒙巴頓啦。所以蒙巴頓方案就係佢搞出嚟噶嘛。咁其實佢要處理英國要撤離嘅時候，印度將來獨立應該要點算咧？印度真係復國啦，咁佢點樣處理呢一個？咁嚴重嘅民族分隔咧， 而之前我哋講過嘅，即係甘地佢好努力嘅一件事，就係將伊斯蘭教同埋當時印度教兩邊嘅人拉埋一齊。 冇錯， 而佢喺南非嘅時候，佢到做律師，其實係幫緊南非嘅伊斯蘭族裔嘅人 爭取權益嘅，咁同荷蘭啊、英國啊喺度嘈啦。咁所以佢翻到去印度之後，佢同當喺印度嘅伊斯蘭族群都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一直去到差不多三十年代。 因為佢兩個宗教都唔係嘛。 佢搞唔，你冇辦法嘅。你覺得可以用佢嘅佢道德力量拉埋一齊，但係佢哋下邊嗰啲人當要埋單計數，有方案出嚟， 完全 點搞咧？咁而二十年代中後咧，有哈里法運動喺土耳其度出搞，咁又。哈里法運動就係話，我哋應該復興翻，我哋之後揾伊斯蘭學者再講具體嘅嘢。但係一個伊斯蘭教法所做嘅一個龐大嘅帝國去管理所有嘢，而哈里法就應該翻復興翻有咁嘅事。咁但係土耳其自己拒絕咗哈里法運動，即係土耳其自己話我哋唔要哈里法，我哋疫情將成個奧斯曼帝國圍差唔要，我哋要建立一個現代嘅土耳其。到十幾年後拿翻落嚟咁嘅後話啦。但係嗰樣嘢就係我哋要建立民族國家嘅時候，一個跨民族國家嘅一個想像係應該消滅嘅。我哋要建立一個復國想像，就係復興本國民族特權民族嘅想像。咁所以到印度嚟講冇咗個支點啦，伊斯蘭嘅力量亦都要調翻轉。咦？咁我哋不如都要建立一個印度嘅伊斯蘭教嘅 成國度啦，係啦。咁所以土耳其個古仔過癮嘅，即係你睇到其實1923年奧斯曼帝國冧檔啦，其實土耳其國父海末爾佢推行嘅一個伊斯蘭教世俗化嘅運動，即係你見到土耳其嘅女性嘅參政權咧，仲要早過好多歐洲嘅國家。咁最特別係咩啊？土耳其踢歐洲國家杯。即係你諗到呢樣嘢？即係我成日都我作為一個足球迷，我細個成日都唔明。即係一個伊斯蘭國家，我感覺上梗係踢亞洲國家杯嘅。咁土耳其雖然有一忽仔嘅 伊斯坦堡 喺歐洲嗰邊，係嘛？但感覺上佢都係一個亞洲國家，點睇到？但係佢係歐洲化，即係嗰個伊斯蘭教世俗化，你會將土耳其同埋兩伊，即係伊拉克同伊朗咧，完全係分割開去，佢哋好似兩個世界咁樣。呢個就牽涉到喺復國運動入邊，佢吸納咗啲乜嘢嘅元素入去。翻返去印度咁講，我哋成日都講緊，其實印度點樣可以變成一個大嘅印度，然後印度又點樣分返開成為三個唔同嘅印度。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宗教嚟到去理解嘅話，印度教同伊斯蘭教係好多好大分別㗎嘛。最簡單的例子就係食牛同埋食豬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咁一個係唔食豬，一個唔食牛，咁已經搞唔掂㗎喇喎。咁但係問題就係，當巴基斯坦獨立開去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帶嚟嘅紛亂係好得人驚，因為佢將西北嗰幾個最重要嘅省，即係西北省啦、俾路支啦、同埋旁遮普啦，完全係造成一個好大嘅動盪。 最糟糕係旁遮普啦，旁遮普仲有好多石黑教嘅教徒啦，因為都撈埋幾邊加埋佛教嘅宗旨喺裏邊。咁而亦都將旁遮普分成咗兩邊嘅，即係將嗰個省一分為二。 係啊，一個叫旁遮普省，一個旁遮普邦。 係啦，而旁遮普因為佢係五河啦，就係非常之糧倉，即係重要糧倉，大家都要爭 土地肥。 咁所以復國嗰個問題就係，當我哋要爭個資源啦，當我哋真係要埋單計數啦，冇水冇糧食，我哋點樣處理啦？咁呢啲嘅問題去到嗰度，而中間真係要復國啦，大家要去分開兩邊嘅時候，啲人要移來移去啦。 呢個先係最大問題。 嗰個仇恨點樣處理呢？ 我覺得呢兩個 case 咧，土耳其同印度咧，可以睇到啲咩呢？就是、土耳其係要復一個可能係細啲嘅，可能係最 well defined 嘅一個國。印度係希望復一個盡量大嘅、盡量擴張嘅一個國。 文化定義上嘅一個印度文化， 即係兩個向度嚟，現代嗰啲國家嘅建構， 咁佢引申出嚟嘅後遺症都唔同啦。即係譬如話印巴，我哋睇到除咗頭先阿卓賢講流，即係嗰移民啊，即刻獨立咗之後，而又移民，大家喂你去邊度啊咁樣，已經引起咗好大嘅衝突。最慘跟住就仲唔止旁遮普，仲有個克什米爾。 Yes， 所以對我嚟講，我最擔心嘅係唔係復國運動成唔成功，而係成功咗之後唔贊成復國運動嘅人點樣留翻喺嗰個國家咧？一個可能係一個復國運動正義與否嘅重要問題。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講復國運動，我哋正話講到復國運動內部嘅人之間嘅各種衝突咧，可能會令到復國運動有種種嘅陰影。咁但係除咗內在之間可能定義唔同啊、想法唔同、對國家嘅想像唔同因出事之外咧，其實基本上每一個國家，你話啲中小型嘅國家啦，必然面對住一個大國國力啊、國際關係啊，同埋各種地緣政治嘅影響之下咧，出現嘅問題。咁所以復國唔係淨係國內嘅事，復國咧喺尤其喺現代咧，一定係一個全球政治之下運作嘅一件事嚟嘅。咁而好多尤其係啲小國咧，係咪真係復國完之後就解決所有問題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喺裏邊。 所以其實我哋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邊個有權力去控制邊個國家可以復國？ 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喺成個二戰之後，我哋不斷咁有好多獨立嘅呼聲啦，有復國嘅呼聲。但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係有啲話語權控制嘅人啦，或者國家咧，佢決定咗嗰個國家點樣去復活。咁啊，講到今日都講好多次嘅大韓民國啦， 必須要講 係啦。咁1945年，南北因為有兩大勢力啦，就有蘇聯同埋美國各自去扶持一個韓國嘅勢力啦。咁美國就扶持一直喺夏威夷啊，一直喺美國嘅李承晚啦，而唔係金九好重要。而蘇聯就支持梗係金日成啦，不過唔知第幾個 version 嘅金日成啦。 嗰個複製人金日成 係啦， 因為有呢個後話， 因為有傳聞佢死咗或者即係 普天 身嚟嘅，不過好難證明。 好難證明。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見到喺大韓民國成立之後咧，韓國嗰個復活啦，或者光復啦，其實好受美國嘅因素影響。我揾一幅圖咧，特別係講到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嗰個意義個存在喺邊度。咁喺1945年啦，八月之後咧，咁日本軍投降啦，咁喺朝鮮總督府咧就有個下旗嘅儀式，但係升翻起嗰支旗咧就唔係講當時候大韓民國或者大韓帝國嘅旗，而係一支美國嘅國旗。咁所以見到喺美軍一直都駐韓啦，去到而家都仲未離開啦。咁見到美國去，其實就決定咗我揾邊一個作為一個南方勢力嗰個領導，我揀李承晚。點解我唔揀金九？因為金九可以令到所有嘅人個民族可能去鞏固落嚟。 呢度有簡單古仔嘅，即係喺1945年之後，日本投降之後嘅日本咧。喺日本學者唔係全部啊嘅日本史觀裏面咧係亡一國噶啦，因為咧其實當時係一個美國管治嘅托管嘅 換咗支旗噶啦嘛， 其實係啊，你明我講咩係 end 咗嘅，雖然個天皇仲喺度，但係個國家係亡咗，咁然後到再簽翻曬所有嘅會議啦，再俾佢一個有限度地復國啦，已經係幾年之後嘅事，咁所以嗰幾年咧應該。真正嘅皇帝係馬阿實，即係真正嘅 密帥 總督。 真正 嘅，所以你睇佢嗰啲相咧，佢都係成個皇帝咁樣嘅，佢真係好霸氣 嘅，都係被供奉㗎，即係大家都當佢當佢天王咁做， 即係其中一任帝王， 因為將軍咁處理 啦，係咯。 咁所以當時即係韓國一樣啦，佢哋大家都要揾一個代理人去處理。咁我必須要講咧，就係有本日本學者有個觀點，我覺得好精彩，就係譬如我哋講到李承晚之後隔咗一兩任啦，就係朴正熙啦。咁咧朴正熙其實有。佢喺即係關東軍有參與，佢係日本嘅關東軍嘅一份子嚟嘅。咁同樣佢又當時亦都有個日本嘅名字。咁我哋話咧，佢個日本學者認為咧，呢個關東軍嘅觀念同埋體系咧，其實留咗喺朴正熙嘅身上。咁而喺最尾朴正熙上台之後咧，其實佢將韓國扭變成一個咩國家咧？就係、是、一個類似滿洲國嗰種強人管治嘅模式。嘅一種嘅國家，我認為呢一種強人管治嘅觀念咧，其實一直留咗喺東亞嘅唔少嘅國家嘅管治嘅身上。咁簡單講就係話，呢一個嘅嗰個外國力量嘅影響之下咧，嗰個復國咧之後咧，可能會變咗我哋咁講啊，即係涉國，即係有一啲人變咗一啲力量可以進入去。佢明明可能喺二戰之後應該被制裁嘅，但係轉瞬間咧，韓國咧就變成咗。步步高升嘅一啲人物， 咁所以事實上朴正熙係好有爭議嘅，因為佢爭議在於佢一方面係有個強人嘅軍事嘅統治喺嗰、那個韓國嗰個獨裁嘅時期，另一方面佢新村運動亦都相當成功，令到韓國走上另一個道路，咁變咗當我哋討論佢究竟佢係復國者。定係一個涉國者，就變成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icon。咁另一個我諗，我哋都要去到即係一個更加闊嘅世界，就去睇到其實係另一個喺40年代亦都好重要嘅復國嘅故事，就係、是、以色列啦。咁以色列喺1948年嘅秋天或者冬天咧，咁佢就宣布就復國啦。咁而呢個新聞裏面咧，好重要嘅。關鍵人物就係杜魯門，11分鐘之內，學阿小毛今日第一節講到話，即刻認可佢，即係孫中山認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咁。咁呢個杜魯門去選擇，其實佢有好大嘅爭議。其實因為佢個人係好同情石安主義，即係好同情以色列復國。但係當時候其實好多華府嘅官僚啦，其實係好反對呢件事。但係佢個排除所有嘅力量啦，佢支持以色列復國。咁當然後來嘅故事，大家一間都可以補充，都知道變成咗中東成為咗冷戰一個好重要嘅一代理人戰爭嘅一個場地啦。咁就變咗我哋睇到，咦，原來嗰個復國唔係純粹係嗰個民族自己啊，我想啊去邊度復國？當時其實有提過喺烏干達復國噶嘛，最早嘅時候。咁後屘點解一定係耶路撒冷嘅裏邊去復國咧？正正就係一個咁樣嘅元素可以見到出嚟啦。 唔係，我講以色列復國咧呢個話題咧，其實即係我想講之前咧都補充一下嘅。咁但係頭先大家講個話題咧，就講到 邊個究竟係攞咗嗰個復國嘅果實啊？ Yes， 即究竟係嗰個獨裁者、當權者，定係一般嘅百姓？咁嗱，但係用翻我哋中國嘅歷史上嘅話語係，譬如國民黨統治咧，就係佢哋個點樣解釋強人政治就係分政時期，嗯啊、即有個理論框架喺度嘅。咁但係最終佢個願景都係去到一個真係民主自由嘅有權利嘅制度。咁呢個都叫做有個 path。有條線可以行到，咁但係即係喺亞洲其他好多個國家，佢又冇咁樣嘅理論框架嚟到去講咧，嗰、那個即係究竟復國嗰個果實究竟邊個攞頭？但亦都有一樣嘢我都有趣嘅，就係、是、even 日本佢係可能係全個東亞嘅加害者啦，佢侵略好多國家，滅咗好多個國家，但佢都要喺佢嗰個現代國家嘅論述上面話佢自己係復國嘅，即係因為俾馬克思佢哋佔領嘅時候係亡咗國，咁呢種咁嘅諗法咧，我覺得係即係好有意思嘅，即係復國呢個咁嘅理念咧，喺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去講。咁但係嗱，講到以色列嘅復國咧，有啲咩我都特別想提嘅咧？但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即係除咗以色列之外咧，另外一個可能有文化上邊，即係要去有民族覺醒嘅國家係韓國。韓國就即係整本韓語嘅大詞典出嚟啦。咁以色列又點樣咧？以色列佢哋其實係即係喺可以話喺羅馬帝國時期就已經係真真正正。亡咗國，即係佢係一個傀儡國家又好咩都，直情都唔存在嘅，即係咁樣去亡國。咁而猶太人咧係四散喺歐洲、亞洲唔同嘅區域，咁佢哋可以話係嗱，韓國俾人滅咗國啦，佢都叫做喺翻本民族嘅原本嘅居住地嗰度生活。咁但係呢班人咧，直情係俾人趕到全世界唔同角落，並且喺唔同角落都係受到一定嘅歧視。 冇錯， 好啦，佢哋點樣去保持住佢個身份咧？嗱，即係韓國人佢哋可能透過韓語嘅研究嚟到去了解自己文化上面係一個叫做大韓民族嘅一個身份。咁以色列人咧，佢哋可能就係透過即係佢哋摩西五經啦，同埋我今日帶咗上嚟嘅啊呢本咧就叫做我唔知中文叫咩，哈格特啊哈鬼達啊咁樣就係佢哋喺預知嘅時期咧，佢哋要去誦讀嘅一本嘅書籍啦。咁裏面有唔少嘅可能聖經嘅經文啦，同埋佢哋一啲禮儀啊儀式。咁佢哋係即係讀到好熟，每年都要攞出嚟讀，咁樣就係要建構一個身份。但係講到呢度咧，我又要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哋頭先睇一個復國，可能係同地緣政治好有關係。 嗯。 但係本民族點樣去睇？嗱，我哋已經建構一個身份，我哋係一個民族啦。但係譬如韓國人，佢哋知道自己係民族嘅時候，但面對一個咁強嘅日本，佢哋唔可以獨立到嘅，或者係即時，如果唔係透過二次大戰，佢哋得咗一個戰勝國嘅好處啊，佢哋就唔可能獨立到。咁點樣去理解作為一個民族，但係又唔可以獨立到，或者係咪要選擇成為一個國家喺政治上面成為一個實體咧？我既然係一個民族啦，咁唔係一個民族咯。啊，咁點解我係一個 應該要變一個國家？ 係啦，又變一個國家。咁呢個問題係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喺 因為其實補充一句就係錫安主義係我哋成日都認為佢係直接係講復國，但其實有三種講法嘅。一種係我喺某個地方爭取咗自治，一種地方我喺揾一個地方去獨立建國，另一個就我堅持一定要耶路撒冷。咁只係因為當時候。主張重返耶路撒冷嘅勢力係最強大嘅聲音，所以佢就變咗一定要翻去。但係其實有啲喺東歐嘅人，佢會話：其實希伯來文咁難，我點樣翻去耶路撒冷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理由去解釋到點解其實係好復，即係嗰個過程係好值得要去研究 嘅。咁你其實好似阿余英時教授講，佢接受訪問嘅時候講過一句嘛，佢話：我喺邊度，邊度咪係中國咯。即係佢曾經講過句咁嘅説話。即係我諗佢其實嗰句説話唔係一個。狂妄或者政治意圖的說話，他是想說如果我們能夠活出一個中國人的樣式呢，其實你在任何一個地方你都是一個中國人，即是中國人是有某一種獨特的文化的傳統和樣式，我相信，即是可能回顧回大家剛才一路講下去，就是如果我成日會想一件事，就是為什麼復國那麼重要呢，即是我們首尾呼應回到一開始我們講越王勾踐，越王勾踐那個復國的故事其實是跟越國的平民無關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你點樣令到啲人民覺得個國家係關我事？可能係復唔復國嘅最重要嘅關鍵。咁呢度可能我想回應嘅就係、是，譬如我舉蘇加諾做一個好重要嘅例子， yeah. 即係印尼經過咗印尼我哋知道喺亞洲嘅歷史殖民歷史上面，佢係其中一個最早徹底被完全殖民統治嘅國度，即係荷蘭東印度公司1609年已經嚟到。巴达维亚城，即今日阿加达，喺1619年起，跟住成个印度尼西亚 廣泛定義嗰啲島嶼已經完全俾荷蘭東印度吞平。跟住佢嘅統治就係極殘暴嘅統治啦，完全係唔發展好多工業化嘅嘢啦，教育停滯啦，甚至乎去到呢一個1960年代嘅時候咧，有啲統計數字就係30,000多印尼人先至有一個醫生。咁你可以諗下嗰300年嘅殖民統治嘅帶俾印尼嘅傷害係幾大，都唔講嗰咩強迫栽種制度啦，逼你喺邊度做咖啡豆，呢度唔種得，嗰度唔種得嗰啲，我哋都唔講住呢啲嘢。蘇加諾當年帶領印尼嘅復國運動嘅時候，佢信仰嘅係納沙共主義，納沙共其實就係民族主義、宗教信仰同埋共產主義。咁佢建國之後，其實一度極度左傾啊，即係傾向共產主義嘅信仰，同埋佢對佢自己嘅國家好多嘅承諾。佢亦都唔係冇努力過，但其實佢到最後係乜嘢呢？就係、是、改咗一個憲法，加咗一個叫做終身總統嘅名銜俾佢。咁呢度就回翻去我哋一路想講嘅就係、是。佢其實係一個復國嘅義士嚟嘅，一開始，但佢最後點解選擇咗一個純粹敢於夜行就唔能夠彰顯 復國嘅皇帝？ 冇錯， 但 復國 呢 個 話題，復國呢個話題，我最想講咧，就係佢一定係一個歷史嘅論述嚟。咁就係無端端要走翻轉頭，要研究歷史。咁所以喺亞洲國家，佢哋話要復國嘅時候，好多時候就會利用咗歷史做佢哋嗰個政治嘅目的。 我哋話即係我睇啲古仔講印同印尼啲總統合作經營生意咧，都會揾佢啲老婆啊、仔女啊嗰啲嘅親人啊做嗰個股掛鈎者，然後過幾年咧就所有股票都冇曬食曬。簡單講係咩咧？就係佢本來出於咧可能係對一個國家嘅愛，但最尾咧可能係為咗權力嘅。有關愛情嘅問題咧，大家話要問譚家齊。 Thank you.